第七集，这时候已经接近下午六点了。诊室门口，罗明瑶同组的同学黄博怀过来晃了下，跟罗明瑶眼神交流了一下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 去吧。 赵斌看得好笑，罗明瑶表现好，他也不会找茬让学生加班。罗明瑶恭敬地向他鞠躬，向黄博怀打眼神示意等一下，然后自觉地把台面整理干净，把赵斌的病历系统登录退出来。赵斌这时候觉得自己学生特别顺心，忍不住又表扬了几句。罗明瑶被他夸了，反而特别的不好意思，红着脸跟赵斌道谢。 那个，谢谢赵老师，这两周特别感谢你，你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，我下周就转急诊外科那边了，去外科那边，我也会努力的。 好，这么快就要转了？ 赵斌这是头一次觉得带学生时间短了，之前的鸡飞狗跳让他觉得带学生特别累心。 你们不是急诊转一个月吗？ 嗯，急诊是一个月。 罗明瑶回答。 但是内科两周，外科两周。 太短了。 赵斌感慨着。 两周学的东西不够。 走过路过的科教秘书听到这话翻了个白眼儿。去年谁跟主任感叹说一周给实习生长长见识就够了的？ 赵师兄带学生带出感情了。 科教秘书忍不住过来调侃他。 请人家小明吃一顿了吗？人家伺候你也不容易，难为小明这么听话的学生。有几次我都听见你大嗓门吼人家。 是我那个时候手忙脚乱的没做好。 罗明瑶赶紧帮赵斌辩解。 请吃饭，请吃饭。 赵斌摆手让他别把玩笑当真。 老师，我周末请你吃大餐，我们找个馆子吃好的，老师不可能拿自己的做饭手艺来让你吃苦。 老师，我会做饭的。 罗明瑶又没领悟到赵斌的冷笑话。 我能做两个家常菜。 赵斌被他逗得直笑。 可以啊，小明同学，你要是这么想秀厨艺，我们就改周天一起来我家做饭吃吧。你把你同组同学都带上，我再请两个我们急诊的老师，一人出一个菜在家吃。 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赵斌就请到了急诊科老总周璐，那边三个实习生倒是周末全部得空。到了周天上午十点，三个实习生就战战兢兢地按了赵斌的门铃。 我昨天买的菜，看你们能做点什么。 赵斌开门领着他们进厨房。 我自己就能做个番茄炒蛋，主要大家都比较期待小明同学的手艺。周总今天中午才能过来，他说他偷懒带凉菜，他早上必须得补补懒觉。 三个实习生参观好了厨房，罗明瑶主厨准备好做土豆炖排骨、红烧牛肉和炒鸡丁几个硬菜，朱珍珍加两个家常炒菜，青椒肉丝和莴笋肉片。黄博怀是不会做饭的人，在厨房打杂帮忙洗菜。赵斌看他们忙了会儿，要找东西都熟悉了，就溜出去倒水泡茶了。实习生都还是有点怕赵斌的，这时候他走了，几个人才敢小声说话讨论。他们这时候还是有点恍惚，怎么就被赵斌忽悠来家里做苦力了？黄博怀声音也没有平时有力。 赵老师都没有提醒我们，这个院子里多少医院老师啊，我肾内科代教老师问我，当时我怎么没给他做饭？ 开玩笑的。 朱珍珍没见过黄博怀怂，觉得好笑。 他表扬你好多次了，这句话肯定是开玩笑，你瞎紧张。 还有肾内科的主任，好像我还看到了血液科的一个副主任。 对啊，你这么优秀的学生他们都很重视。 朱珍珍白了他一眼，这人其实是在嘚瑟自己对医院各科室领导的熟悉呢。一二代认识人多了不起啊。 菜洗好了，我出去喝口水啊。 黄博怀被他臊得脸皮有点发热，赶紧出去躲一波。黄博怀走了，朱珍珍一边腌制肉片肉丝，一边笑得神秘兮兮的往罗明瑶那儿凑。 哎，小明小明，你和赵老师有情况呀。嗯， 什么情况？ 罗明瑶吓得脸通红。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啊，不就是赵老师带他，对他比较好，他心里有点在意赵老师。朱珍珍一看他脸红，就翻涌起十级八卦预警，放了手中的东西都不管了，盯着罗明瑶查看他的微表情。 我可是听说了，赵老师带学生特别凶，从来不请学生吃饭，现在还让你登堂入室了，他对你肯定不一样的。 罗明瑶慌忙解释， 不是的，赵老师只是在我做得不好的时候着急，平时他讲东西很细致的，也很照顾我，还给我讲了考研经验，我早上给他带饭，他还给了我劳务费呢。 朱珍珍这回看他认真了点。 小明，这感觉是你有点动心了呀，不是因为赵老师对你好点你就动心吧？ 罗明瑶心里一阵乱跳，话都快说不清了。 什么？我 朱珍珍心里有数了，看着他急，岔开话题去。 哎呀，不说了不说了，都是逗你的。嘿，快把你的拿手菜亮出来，教教我呗。 赵斌在黄伯怀出来的时候，正准备进去把番茄炒蛋的东西准备一下，猝不及防就听到这段对话。他心里微微有些惊讶，完全没有看出来这样一个乖巧胆小的学生会是同性恋，还能大胆把自己的性向透露给同学。不过立刻又释然，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。对于罗明瑶对自己有点倾慕，赵老师并不意外，他有些沾沾自喜地审视了一下自己对学生的魅力，然后决定先出去坐会儿再说。黄伯怀正在客厅里吃草莓，看见赵斌走回来，忍不住问， 赵老师就弄好了？ 没干过活的黄少爷心里琢磨着，原来番茄炒蛋这么简单，以后可以学一学。赵斌笑着坐回沙发， 番茄炒蛋简单，我看他们两个在里面已经很挤了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 就是，两个人还合适，再多就挪不开位置了，我进去就是添乱。 说完，感觉坐在外面吃草莓更加理所当然。11:30左右，周璐带了个卤鸭子过来，还顺手帮赵斌带了两大瓶可乐，进来的时候骂骂咧咧的。 你请客竟然不买饮料，你还老师呢，让学生给你做饭，老总给你带可乐。 赵斌赶紧用职业的微笑和温柔语气哄他。菜依次端了上来，一桌子三个菜都是罗明瑶做的。他记着赵斌没用过几次的围裙端着饭出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家里主人。罗明瑶把碗筷递出来，朱珍珍帮他摆上桌。赵斌仿佛才想起来自己是主人家，忙把杯子摆上给大家倒可乐。赵斌把杯子递给罗明瑶，男生的眼里是一种他从没见过的情愫。他不知道的时候把这样的眼神当作对老师的尊敬，现在他知道了，这样的眼神就让他不对劲了。赵斌心狠狠跳了两下，有点要命。他心里想，是因为太久没有看到这样纯然的目光了，他出现了一阵心悸。等吃完饭，赵斌终于想明白了，这件事情必须压住。罗明瑶是自己带的实习生，带教中可能有一些感情投射了，他不能让这样的误会继续下去。正好罗明瑶要去外科了，他以后要少跟他接触了。周璐说的对，请人来家里吃饭确实是糟糕的决定。下一周赵斌就没再见到罗明瑶。4月下旬 C 市的天气非常好，连续一个星期都是阳光灿烂的。 C 大附属医院门口的两株晚樱开了，密密层层的花在枝头叠出一派彤云粉霞的气势，风吹着纤巧的花瓣直往急诊的门口飘，任是再烦躁的心情也能抚平了。在这个天气这个风景之下，赵老师吼人的频率直线下降，但去了急诊外科的罗明瑶却没这个心情享受春日的好景。他在外科的表现远不如内科，一是因为他前面几个月的实习的都是内科科室，还没有外科的临床经历，带他上台总有这样那样的小错误， 而是他胆子小，做事时候总是畏首畏尾，没有老师提醒，绝对不会主动搭手做事。最麻烦的是，他还怯场。这两个原因让他的外科代教老师对他一直冷脸相向，吃着罗明瑶带来的早餐也没让他脸色回暖。